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市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并且发布最新的防控举措。 东京奥运即时报来关注，苏炳添男子百米创历史，树立中国奥运又一里程碑。 陈雨菲为中国羽毛球队女单夺取9年以来首枚奥运金牌。 三地热点方面，首先来关注北京。下半年家庭小客车指标申请昨天启动，上半年审核通过的家庭无需重复申请。 天津方面，天津市修改节约用水条例等3部地方性的法规，推进节水城市建设。 河北方面，河北省本科批录取结束，今天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国内其他方面，远望3号船圆满完成海上测控任务，安全返航。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儿艺再演宫西达也经典，永远永远爱你将踏上巡演之路。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辉瑞莫德纳供欧盟新冠疫苗一起涨价。 土耳其旅游胜地爆发林火，大批俄罗斯游客疏散。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1集，韩青让党旗飘扬在商务楼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昨天，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28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会议通报了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最新疫情，并且发布了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最新举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说，8月1号0时至16时，北京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同一家庭，家住房山区，都是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 确诊病例现住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乐活城北区，7月22日前往湖南省张家界，7月24日在张家界观看了张家界千古情演出，7月28日10点15分乘坐长安航空9H8411航班由怀化市前往海南省三亚市旅游，7月30日18点15分乘坐南方航空公司 CZ8804航班返京。 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对，确诊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房山区常务副区长吕晨飞表示，接到病例确诊报告后迅速反应。 8月1日3点30分封控病例居住小区天恒乐活城及同行家属居住的千禧家园，居民9500余人 全部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目前已完成小区公共区域环境消杀。截至目前，已采样6000例，病例居住楼座附近的人员500余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针对本市连续新增境外关联本土病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警钟再次敲响，并发布了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二是严控我市风险地区人员出京，原则上不允许出京。三是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全域人员限制进京，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 如何做好暑期大量人员流动的疫情防控？徐和建说，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不得接待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人员，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二是压缩调控公园景区人流规模，按60%限流预约常态化。三是强化酒店宾馆民宿疫情防控。四是严格筛查风险地区来京就医。五是严格控制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 昨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28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海淀区副区长林航介绍了7月29号公布的确诊病例二涉及海淀区相关轨迹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确诊病例二在海淀区双清路双清大厦某科技公司工作，活动轨迹涉及周边风疫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英瑞健身中心及傅小姐在成都餐馆等场所，涉及海淀东升镇学宣路街道、清华园街道。 针对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北京市公园将会进一步强化游园预约、客流管控、错峰游园等各项疫情的防控措施，保证游客平安游园。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目前发布，北京市各公园将会严格按照60%的限流标准，采取预约、限流、错峰的游园措施，加强游人的规模控制，强化入园门口的管理。游园入园之前将会进行测温、验码、排队保持1米线的距离，科学佩戴口罩游园。另外，各公园谢绝持有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 各公园将按照限流标准，强化室内场所和游乐场所的安全管理，严控大人流活动。对于游客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公园将派专人负责劝导组织者遵守防疫规定，履行防疫责任。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广大游客，在游园过程中，请配合工作人员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科学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秩序。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记者昨天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四川疫情来源基本清楚，10例确诊病例当中，9例已经完成了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毒株同源。据了解，截至到7月31号，四川全省已经划定了中风险区6个，其中成都市已经进行核酸检测839780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湖南张家界各区县的居民小区被要求加强小区管理，原则上不准外出。为了进一步阻断疫情的传播途径，湖南部分地区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通行管制。 一号，永定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疫情防控紧急提示，各个小区全面实行封闭管控，非疫情防控需要，小区的居民原则上不得进出。部分小区已经实行了封闭管控，除了主出入口，其余通道全部关闭，外来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并且要求值守人员全天24小时对进入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持有绿码的小区居民先做好登记，再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入到小区。 记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从8月1号的下午3点起，相关部门对全县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疫情防控工作用车、运送疫情防控物资车辆、运送急救病人车辆、消防救援车辆外，其他的所有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违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从7月30号开始，株洲市对黎株通道进行了全面管控，要求所有在株人员非必要不得离开株洲，所有黎株人员必须提供24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火车站、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重要的关口均实行24小时值守，严格筛查出入株洲的人员。此外呢，株洲市已经暂停了各类现场会议和群体性的活动，全市所有旅游景点、景区、游乐场所以及室内封闭的娱乐场所、电影院、宗教场所等人员聚集性场所暂停开放。 记者从山东省烟台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1号中午，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例。 王某某，男，62岁，系烟台市莱山区关联南京禄口机场确诊病例张某某的密切接触者。7月25号，在张某某位于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尔贝拉小区的住宅从事保洁工作，与张某某有密切接触，且没有佩戴口罩。8月1号早晨，核酸检测结果可疑阳性，而当天中午复核阳性，后被确定为普通型病例。目前王某某已被转运到了市级定点医院进行诊疗。 记者昨天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号的零时到下午3点，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在商丘市新增境外输入病例两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两例，郑州、驻马店各一例。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赵东阳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发布会上说，从目前结果来看，本次疫情主要为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的。 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介绍说，郑州此次疫情和国内南京、张家界、成都等地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较，有一些特点，比如传播速度快，多数病例病毒核酸检测的 CT 值都较低，意味着病毒的载量高，可能面临着转阴时间较长。此次疫情主要都是发生在了医院内部，涉及到人群包括保洁人员甚至医护人员，呈现局部播散状态。 据扬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1号，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疫情风险等级调整的通告，对扬州市部分区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 其中，扬州市涵江区双桥街道五塘社区、明月路以南、文汇西路以北、维扬路以西、新城河路以东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了高风险地区。 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大草小区、北柳巷67号、扬州市涵江区双桥街道康乐新村、柳湖北苑、涵江区蒋王街道四连村后庄组、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子金街道阳光新院北区、文汇街道南宝带小区、施桥镇汪家村裘庄组等8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介绍了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显著特点。据介绍，德尔塔病毒传播能力明显增强，有可能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增加，并且可能使疫苗的保护力有所下降。我们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的介绍。 一个呢，就是传播能力这个明显的增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德尔塔病毒和其他的非 VOC 啊变异病毒和老的病毒株比起来，它的传播指数增加了100%，就是增加了1倍。同时呢，反映它传播能力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传播速度。它主要是衡量这个传播速度，主要是它的潜伏期和它的传带间隔，都有所缩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来干预，如果没有疫苗的免疫来阻止它的传播的话，那么病人他的这疫情的倍增速度会非常的显著。那么过去呢，每四五天五六天会增加2到3倍的病人，那么现在呢，就可能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就5、6倍，就6、7倍的这样的病人就会出现。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防控难度呢会 加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严重程度增加。第三呢，目前现有的研究和观察也提示，这个新冠疫苗对预防这个德尔塔病毒呢，它的保护力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疫苗呢，对德尔塔病毒呢，仍然有良好的这个预防和保护作用。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即时报， 即时报。 东京奥运会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奖牌榜。截止到昨天晚间，美国代表队以20金23银16铜的成绩，总奖牌榜59个，位居奖牌榜的总数第一。而中国代表队目前是取得了24枚金牌、14枚银牌、13枚铜牌，总奖牌51枚，位居第二位。俄罗斯运动代表队12金19银13铜，位居奖牌榜的第三位，他们的总奖牌数是44枚。而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目前是24枚金牌，位居第一位。 接下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今日看点。东京奥运会今天的比赛将在田径、体操、摔跤、举重等项目上决出22枚金牌，女足将进行半决赛，美国队迎战加拿大，澳大利亚对阵瑞典，中国女排和女篮都将出战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华天领衔的中国马术队能否在马术三项赛团体和个人赛中表现，也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再来关注今天的羽毛球项目。羽毛球项目今天将会正式收官，中国队将在最后两个单项决赛当中继续冲击金牌。那么今天最后两个单项决赛中，男单的卫冕冠军陈龙将会迎来和丹麦名将安塞龙的双龙会，这也是里约奥运会半决赛的一次重演。而女双决赛当中，陈清晨、贾一凡的对手是印尼的组合波利和拉哈尤。 今天收官的还有中国举重队，在女举最后两个单项上，汪周雨携手李文文将向冠军发起冲击。其中汪周雨在女子87公斤级上全力冲金，三项世界纪录保持者李文文则将捍卫自己在女子最大级别87公斤级以上级的统治地位，期待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能为中国队送上完美的谢幕战。 射击项目同样也将会迎来收官战，已经为中国军团贡献了3金1银5铜的中国射击队将会继续出击。2018年世锦赛冠军林俊敏和里约奥运会铜牌得主李月红将会携手冲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金牌。 场地自行车项目也是在今天开赛，里约奥运会冠军钟天使和新搭档鲍山菊将为中国队冲击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体操项目尤浩、刘洋将向男子吊环冠军发起冲击。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赛事。在昨天晚上的田径赛场上，可以说中国田径队发挥出色，短跑一哥苏炳添创造了新的历史。在男子百米半决赛当中，他跑出了惊人的9秒83，这一成绩大幅刷新他保持的9秒91的原亚洲纪录。伴随这一出色的状态，苏炳添以小组第一晋级到决赛，他也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位战胜了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人，最终他的成绩是9秒98，名列第六位。苏炳添赛后接受采访时说，对他来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能两度跑进十秒已经非常开心，他非常感谢这个运动场给了他很好的运气，而这一天也是他一辈子最好的回忆。 把半决赛当作决赛去拼的苏炳添，两个多小时后就迎来了更为激烈的决赛竞争。在决赛中，英国人休斯因抢跑被罚出，现场的空气似乎都要凝固，这对于苏炳添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尽管再次起跑时苏炳添稍显落后，但他在随后咬牙往前，最终苏炳添以9秒98决赛第六的成绩树立起中国奥运历史的又一里程碑。苏炳添说，今天的这两枪肯定会给后面的队友很大的鼓舞和信心，希望之后的4x100米接力中能继续展现中国速度。 昨天的田径赛场另外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中国田径队巩立姣在女子铅球比赛当中稳稳收获女子铅球金牌的同时，她也留下了一个里程碑，那就是奥运历史上中国首枚田赛金牌的获得者。 此外，这还是河北省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所拿下的第5枚金牌。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安鹏带来的报道。 在今天的决赛中，巩立姣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第一投就投出19米95的成绩，排名第一。随后他的5次出手，4次成绩有效，加上第一投的成绩，5个有效成绩都足以夺金。巩立姣的这枚金牌是中国田径历史上田赛的第一金，同时也是他的奥运会首枚金牌。作为四朝元老，此前三届奥运会巩立姣虽说拿到过奖牌，但是都是递补获得的。而且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巩立姣只拿到了第4，从未有机会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巩立姣 抑郁了，就跟抑郁似的，说白了，对，教练开导，包括队员家人都是那种就是开导吧，但是最后其实还是得靠自己，因为大家说的时候只是脑子里听了，但是你心里很乱很乱，但是只有静下来的时候你去想，可能觉得我并不满意我现在现状，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只是停留在奥运会前三名，我想着我要拿奥运冠军，这就是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我不能放弃。 拿下了自己的奥运会首金之后，巩立姣也激动地表示， 失败和成功我都经历了，我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我想证明的是，现在是我们中国时代，什么中国女子铅球，是巩立姣的时代。 昨天的羽毛球女单决赛上演了巅峰对决，中国队的陈雨菲苦战三局险胜中国台北队的戴资颖，在9年之后为国羽女单再次摘得了奥运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第24枚金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昨晚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的陈雨菲苦战三局，以21比18、19比21和21比18险胜中国台北队的戴资颖，在9年之后为国羽女单再次摘得奥运金牌。赛后陈雨菲表示， 我很开心，然后能就是延续这个辉煌吧，但是其实我们在16年以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特别是中国女单，然后我觉得今天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我觉得是对我们女单的一个肯定吧，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然后很开心。 本场对决双方发挥都很出色，三局均战至最后时刻才分胜负。最后一分，随着戴资颖的回球失误，陈雨菲兴奋地挥拳庆祝，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回顾整场比赛，陈雨菲表示， 就是输掉第2局会比较可惜吧，因为我在前11分的时候还是有领先过，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就是会有些着急，所以犯了一些错，但是从第3局开始的话，我还是就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重新开始吧。对，我觉得今天主要就是让自己在场上不要去放弃吧，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去坚持去解决，然后去想办法解决，然后不轻易放弃。 再来关注跳水赛场，昨天下午进行的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当中，比赛过程一如既往波澜不惊，冠军归属的悬念在施廷懋和她的双人搭档王涵之间展开，最终施廷懋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蝉联该项目的冠军，河北籍选手王涵夺得亚军。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从日本东京带回的报道。 8月1号，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三人单米板决赛中，中国名将施廷懋以383.50分成功卫冕，这是她在本届赛事的第2个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4枚奥运会金牌。赛后，施廷懋表示，相比较上一个奥运周期，这个奥运周期她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上一届可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这一届10分耕耘1分收获，对，就很满足了。一分有回报，对我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 无论是以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还是在人才辈出的跳水队，30岁的年纪优势越来越小。东京奥运周期，施廷懋在备战时一度抑郁，一个说已经是奥运冠军不必再拼，而另一个却对自己说跳水难以割舍。但站在赛场之上，他决定放低姿态，指向金牌发起冲击。 没有，我其实还是以前那个不忘初心的那个。我其实这次奥运会把我自己的位置放得很好，就是我就是去拼的，不管双人和单人都是这样。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保，因为 那我们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其实你不管以前拿多少块金牌，你都已经过去了，当下眼下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枚金牌不仅成就了施廷懋与高敏、伏明霞和郭晶晶并肩，成为中国跳水队第四位卫冕该项目冠军的运动员，同时也捍卫了中国跳水队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女子单人三米板的九连冠。施廷懋队友王涵收获一枚银牌。 东京奥运会体操单项角逐昨天继续进行，肖若腾为中国体操队再添了一枚铜牌，结束了个人奥运征程。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昨天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单项比赛里，伤病再一次影响了肖若腾和孙伟的发挥。孙伟在鞍马比赛里肩伤影响发力，直接掉下器械，而肖若腾尽管动作完成度得到全场最高分，但是因为难度不如对手，最终收获铜牌。四天前个人全能赛里，肖若腾的银牌让很多人感到遗憾，也担心会影响他后面的发挥。至于此次东京之行收获的一银两铜三枚奖牌，他说很满意，尽管有遗憾。 现在可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其实这些奥运会可能到现在就结束了，自己的发挥确实很不错的，对此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体操队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我很多次的升起了中国的国旗啊，我很为此骄傲，但是我没有奏响国歌，这也是我的遗憾嘛。还有三年时间就是巴黎，如果有下届的话，我肯定还是会为中国努力。 展望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从四年变成了三年，肖若腾说他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但是和他同龄的孙伟却非常乐观。 如果这整场奥运会下的话，我给自己打一个八分吧，十分的话是我要今天完成了，我会给自己打十分，还是留有遗憾吧，但是不后悔，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不就还有三年了吗？对不对？反正巴黎再见。 昨天的有名体操竞技馆还进行了女子体操高低杠和跳马的决赛，但两位参加比赛的中国选手范逸林和卢玉飞最终未能登上领奖台。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其他赛场方面的消息。乒乓球赛昨天进入到团体赛的争夺，双线占据头号种子位置的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以两个3-0展开了卫冕之旅，都顺利的晋级到四分之一决赛。因为刘诗雯肘伤复发而替补出场的皮卡选手王曼玉和混双决赛遗憾失金的许昕分别为各自队伍拿下两分，经受住了考验。 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队将对阵法国队与新加坡队之间的胜者，男队则将对阵昨天下午淘汰的中国香港队的法国队。今天上午，奥运会乒乓球赛将继续进行团体赛，剩余的四场16强赛，下午开始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赛程。 篮球方面，男子篮球八强对阵抽签昨天揭晓了，最终的对阵形式为法国对阵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对阵德国，美国对西班牙，澳大利亚对阵阿根廷，捷克、伊朗、尼日利亚和日本无缘八强。 其中美国提前遭遇西班牙，被看作四分之一决赛最残酷的对决，两队曾经三次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相遇，而过去的三次碰面都是美国队笑到了最后。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将于3号上演，四场对决在一天之内全部打完。 拳击赛场昨天，东京奥运会拳击多个级别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拳击队常元不敌保加利亚的选手科拉斯克娃，无缘女子51公斤级四强。常元出局之后，中国拳击队仍然由谷红、李倩两名女将继续征战奥运会的赛场，而他们接下来分别于4号和6号出战所在级别的半决赛。两人此前都表示，本次比赛的目标就是赢得金牌。 东京奥运会的高尔夫球男子金牌昨天被美国名将谢奥菲勒收入囊中，中国队的吴阿顺总成绩276杆，并列第32名，小将袁野纯首次的奥运之旅总成绩278杆，并列第38位。另一方面，女子高尔夫球赛将于8月4号到7号举行，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冯珊珊和林希瑜将再次出京东京。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本周北京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和台风烟花北上的影响，近期北京遭遇频繁的降雨，不过这种多雨天气在上周已经彻底终结。本周北京市以晴为主，伴有多云，周六还将迎来农历的立秋节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本市以晴天为主，伴有多云，在周三会迎来小范围的雷阵雨，周四开始晴天将再次回归。气温方面，本周的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徘徊，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波动。由于接近三伏中的末伏加上晴天助力，体感会比较通透舒适。不过目前还处在七下八上的汛期，突如其来的阵性降水在所难免，也提醒您要及时关注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气方面，本周六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过后，很多水果开始上市，但人体的脾胃已经开始变得虚弱，要尽量少吃梨、西瓜、柿子等寒凉的水果，可以选择多吃一些山药、菠菜、苹果、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物。立秋后天气还会炎热一段时间，室内切勿长时间开空调，以免寒气侵体，要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身体过于疲劳，以便更好地迎接季节转换。 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周内最高气温为33摄氏度左右，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从午后到傍晚，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带，从4号夜间到5号的上午，天津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从6号到7号以多云天气为主。 关注河北方面，目前记者从河北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到8月1号的上午8点，今年以来河北省平均降水量443毫米，比去年同期多出了 67%， 比常年同期多出 42%。 入汛以来，河北省平均降水量380毫米，比去年同期多出了 1.3 倍，比常年同期多出 62%。 专家表示，目前河北省依然处于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各地一定要继续强化风险意识，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加强对行洪河道特别是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严格落实防汛工作的各项责任制，确保安全度汛。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到河南等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23趟始发列车停运，包括北京到成都、南宁、兰州等方向。特别提示，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以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是前往全国任意的车站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当然还是建议您首选12306官网或是 APP 来办理退票。 再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暑期的工作日早高峰延后，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通行压力仍然较大，公园和游乐园等是暑期出行的热点地区，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将会持续增加。 进入暑期，早高峰延后到了8点到8点半，晚高峰交通压力增加。预计早高峰期间，2、3、4环、东西北5环、东6环、蔡胡营南路、建外大街等道路的进城方向都将会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承高速等将会出现进京潮汐车流。 进入暑期，预计动物园、颐和园、北海等公园周边道路将迎来车流高峰，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等周边道路也将出现车流短时集中的情况。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小客车指标摇号。从昨天开始到10月8号，北京市开始下半年家庭指标申请。参与小客车指标摇号的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去填报，提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而对于上半年已经提交家庭申请的，无需重复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家庭申请人，参与家庭申请后，原个人申请即自动取消。如希望以个人身份参与指标配置，可于申报期内退出家庭申请，并于个人配置指标功能区进行重新申请的操作。 另外，市民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申请以积分排序入围，并不意味着已经取得指标，要等进入家庭申请人亲属关系全部核查通过之后，该家庭才能够取得指标，并且可以下载打印指标确认通知书。此外呢，关于夫妻车辆的转移，名下仅有一辆在北京市登记的小客车，可以办理夫妻间车辆变更登记或是离婚析产的资格申请。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1标段东咽喉区昨天完成了 B2 层顶板结构，这是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完成的第一块结构顶板，将为东六环路导改工程奠定基础。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带来的报道。 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的浇筑，东咽喉区 B2 层顶板结构正式完成。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主体结构全都位于地下，由站房核心区、接驳区和咽喉区三部分组成。东咽喉区分为地下两层结构，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北京建工集团这个标段的生产经理钟元想说， B2 层主要功能呢就是停车区， B3 层东咽喉区的话相当于是京唐线和城际联络线进主站台的站台衔接区。 东咽喉区的上方是东六环路导改后的路面，为了确保地上六环路导改通车的需求，项目采用从上向下逐层开挖、逐层结构施工的方式作业。B2 层顶板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钢筋用量近5400吨。为了尽快完成这层顶板，项目团队把通常情况下要放在基坑内使用的汽车雕换成了重型塔雕雕装钢结构。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技术总监王国强说， 如果说我在下边是连在雕装，我别的都干不了，我得放基坑里边。现在这个塔雕我装在基坑上边，最少是提前了1个多月出去。 除此之外，他们还优化了混凝土浇筑方案。王国强说，原来施工中的边角地带和缝隙都需要二次浇筑，这对工期也会造成影响。这次他们采用了无缝施工和新型材料。B2 层顶板完成后，上方将分两次铺设覆土，为东六环导改到这一位置做好基础准备。 从昨天开始，北京与重庆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实现了互联互通，范围包括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的所有运营线路。同时呢，北京地铁全路网昨天开始支持数字人民币票务服务。 北京、重庆两地市民使用易通行 APP 或余畅行 APP， 都可以在本地或两地跨城市轨道交通刷码乘车，无需下载多个 APP。 乘客使用北京易通行 APP 首次乘坐重庆轨道交通时，需要在乘车页面选择城市为重庆，点击立即开通按钮，按照提示完成相关操作，即可以刷码畅行重庆的轨道交通。截止到目前，北京已实现和上海、广州、天津等5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 另外呢，据了解，从昨天开始，北京轨道交通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当乘客自助补票充值机、互联网自动售票机上购票，或者是办理补票充值时，需按照提示将数字人民币 APP 的付款码对准设备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扫描支付并且扣款成功之后，完成相应的业务。 记者近日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天津市决定修改节约用水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涉及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和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三部地方性法规共38条。 明确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建立健全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明确实行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双控制度，制定各区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的控制指标，明确了将淡化海水、再生水、雨水等纳入到水资源配置，建立多种水源的联合调度机制，统筹利用。同时呢，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同步推进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或是压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地下水的采补平衡。 三地热点，接下来关注服贸会。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其中首钢园区首次作为服贸会的举办地，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9.4万平方米展馆的搭建和会议室的改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带来的报道。 服贸会首钢会场的所有展馆和会议室目前已经基本完工。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设计师周婷介绍说， 我们展区是从1号到15号，就历史真的顺序。展馆的整体是钢结构啊，都是从30到40米的一跨度，需要跟工业的一个风貌整体来结合，所以基本上都是这种灰加上这种锈红的颜色。 15个展馆中，包括2个9000多平方米的张拉模结构开放式展馆。避免对原有地面的改动。 我们的展馆看总图就看到它是见缝插针的嵌在这个工业遗存当中。我们左边4座大型的焦炉和远处的4座大型的高炉作为我们整个园区的主要的地标。最近这几天会完成绿路绿彩绘的工作，一个是提供景观空间的亮点的元素，第二个呢对各个展馆进出啊有个导引。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杰介绍说，目前9.4万平方米的展馆和会议室已经基本完成建设。 我们在这儿有8个专题展，我们呢还利用工业遗存呢改造了会议室，那同时我们也带动了区域的商业餐饮的品牌的进入，其实对服贸会的保障呢也体现服贸会对这一个区域的带动。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 到目前为止呢，有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的157个机构确认线上和线下办展办会，有21个国际组织呢确认办展办会。总的来看呢，服贸会参展企业的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接近一半。 接下来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昨天河北省高招本科批次录取全部结束，本批次共录取了26万多名考生。今年有1114所院校的21554个专业在本科批招生，其中填报志愿投档显示，部分的院校专业类竞争激烈，历史科目组合有525个专业分数线都超出了本科批分数线的150分，物理科目组合有1052个专业分数线都超出了本科批的分数控制线200分。截止到目前，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单招等批次共录取了考生40多万人，而按照录取的进度安排，8月2号将会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31号，铁路的暑运时间过半，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部门做好暑期运输工作，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6亿人次，同比增加了9915万人次，增长48%。 国内其他方面，圆满完成风云三号零五星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三号船昨天顺利返航，停靠在了中国卫星海上测控码头。远望三号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二代航天测控船，主要担负对火箭、高中低轨卫星以及飞船及空间站等目标的海上测控通信任务。自下水以来，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北斗为代表的90多次海上测控任务，测控的成功率达到100%。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根据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号的凌晨4点13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594677例，达到了19872513511例，死亡病例增加9123例，达到了432424例。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州7月31号报告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1683例，创下了去年疫情爆发以来佛州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而在这样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佛州的州长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不仅拒绝颁布口罩令，而且还联合该州的立法机构限制地方官员推行防疫限制性措施。 然而另一边，位于佛州的奥兰多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7月31号宣布将再次要求游客在室内佩戴口罩。另一家佛州著名的主题公园奥兰多迪士尼乐园7月30号要求所有雇员和年龄在2岁及以上游客戴口罩入园。此外，迪士尼公司还更进一步要求所有在美国境内雇员完成疫苗接种，这包括领取固定薪水的员工和领取时薪的工会外人员。迪士尼人在声明中说，雇员如果尚未接种疫苗，可在今后60天内完成接种。 美国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近期和欧洲联盟就新冠疫苗后续供货分别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合同显示两家公司双双提价。据英国媒体8月1号的报道，由于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有效性高于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公司随后与欧盟就供货价格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 继续来关注。由于林火逼近，土耳其爱琴海沿岸旅游胜地博德鲁姆7月31号疏散大批外国游客，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超过100名俄罗斯游客被疏散。自7月28号以来，土耳其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及西部的爱琴海沿岸累计发生了上百起林火。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长帕克戴米尔利说，其中91场林火已经得到了控制。土耳其海岸的警卫队、当地的应急部门和私人游艇组成了救援船队，帮助撤离游客。 再来关注意大利方面，意大利遭遇双重极端天气，目前北部遭遇强降雨，引发了洪涝灾害，而南部则是高温来袭，导致林火肆虐。据意大利24小时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意大利北部多地连日来遭遇强降雨，意大利民防部门目前对于伦巴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此外呢，伦巴地区科莫湖附近遭遇强降雨之后发生洪涝灾害和山体滑坡。 意大利南部却经历了截然相反的极端天气，西西里区连日来热浪滚滚，再加上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林火肆虐。意大利民防部门的主管法布里奇奥·库尔乔说，意大利南方火情严重且损失惨重，农场、动物和度假胜地等受到了波及，目前已部署12架消防直升机在西西里区灭火。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最新作品《永远永远爱你》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首演，全剧温情有爱，让剧场里充满了欢笑，感人至深处又让不少观众酸了鼻子，红了眼眶。